工程及张鲁110千伏线路入地工程项目申请报告，项目将会通过实施电力架空线迁改，满足后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周边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此外呢，两个电力项目还都将落实节能环保理念，制定资源节约方案，通过选取绝缘材料、非磁性材料等，降低电力损耗。北京银行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根据协议呢，北京银行在未来3年内将为北科院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授信。下一步，北京银行将以升级版的科技金融供给，全力支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今天上午，交管部门在昌平区昌赤路胡庄路口对摩托车骑行者进行了例行检查，执法一小时内查处了相关违法行为15起。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那么您从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呢？ 今天早上9点呢，在昌平区昌赤路胡庄路口的北边，交警呢对摩托车骑行者进行了例行检查。今天上午呢，昌平区是下着小雨，但是呢仍然有不少的这个摩托车的车队骑行出游。那么在一个小时的执法当中呢，民警先后对60个左右的骑友啊进行了检查和教育，查处了大约15起常见摩托车的违法行为，主要呢是加装护杠、灯光等机件。这样呢，一方面会影响车辆本身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尤其是加装灯光呢，会给对面来车造成眩晕感，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对这种违法行为呢，民警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他们处以了罚款5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主持人， 那么摩托车常见的违法行为还有哪些呢？ 夏季到秋季呢，摩托车骑友结伴到郊区骑行的人数是增多。那么在今天的执法现场呢，也是布置了许多块摩托车文明骑行的宣传展板，在上面呢有一些常见摩托车违法行为的案例，包括无证、无保险、无牌和未年检等。执法检查的同时呢，交警也是向每个摩托车骑友发放了文明骑行的宣传单和一条毛巾，方便他们擦去头盔上的雨水。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